转眼是新春，他真是几何人啊！ 我一言说不尽，春夏秋冬花谢泪软呐，亲啊还有不爱他的人， 他能有这样的人？ 爱他的人西瓜不光大花样，恨他的人马不见不大花香，不干本事花中王，花中的君子压群芳，白富千里无颜色啊，上别人说牡丹心美花不香，玫瑰花开香不浓，哎他又不说玫瑰有真花的光，好不哪怕夫人子安分双亲女子买家，大门的大包梧桐树高，只要旁人论断肠，虽说是满园的花 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 你 啊，陈姑娘您笑什么呀？ 软妹啊，哎，你连哪个月开什么花都不知道，你还要报花名啊？ 那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你当真要报啊？ 当真要报， 那你就报吧。 哎， 你要是忘了啊，姑娘我就给你提个醒儿。 对，我要是忘了啊，姑娘您就给我提个醒儿，我还说报就报。 报吧， 我的五姑娘，就冒了一条大泥鳅。 姑娘，您瞧多逗，我摸一大泥鳅。 软妹呀，哎，那七月里开什么花呀？ 七月开花，开花。 七月， 七月里 开什么花呀？ 姑娘，我给忘了。您

在乎花烛互交辉， 姐姐来了，姐姐 里面大喜大喜，请请 姐姐请坐， 来坐着坐着， 花轿到门 啊，怎么花轿来的这样快呀、 啊、这还不是越快越好吗？ 哎，原说谋事到门，怎么子时就到了啊？ 你管他什么时候到呢，轿子到了咱们就拜堂。 姐姐说的有理，到夜拜堂。 我得夫人呐、啊， 腿不能往外拧，我只好前来做主婚。 是什么？ 她是丈母娘，我是老丈人。 你真可人疼啊！ 呀， 吓坏学生贾尊英，见识不好赶紧滚。 收拿信物的也是你， 是我。 这回还得你。 怎么？ 听我告诉你。 哎呀，不明白。 那边。 哎呀，沉默。 成啊， 沉默。 成啊， 拾得的， 拾得的， 拾得的， 拾得的。 哎呀，拾得的呀。 不是有个好，有个应该叫谁来 么乱连头，芙蓉面没有圆的笑，心还也比心来痛，这面上就太高，像春摘樱桃小桃，牙齿里纹路中不薄也不薄，还带着八宝点，最像的是金钩，上身穿的是红。 Oh! 小姐，那日相亲的是我，收拿信物的也是我，只是今日与月娥拜堂的却不是我。 他是哪个？ 他是表弟王尊清。 你又是何人呢？ 尊清之表兄贾尊英也。小姐，那日丝绒花园甚是貌美，千通啊千通，自见小姐一面，顿生爱慕之心，阮妈妈又愿从中为媒啊。小姐， 听众朋友，王丽菁等演出的评剧《花为媒》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听众朋友，再会。